你既受人之托，何必来问我？

前来救驾呀。 是啊，多亏无人对大将啊。 有所不知，今日一早朝，国王传下口谕，命新科状元吕蒙真状元为媒，将我儿的终身许配了九家小乡，了却孤王一桩心事，岂不是一喜呀？ 啊，叔王，这员小将是霍臣之子，哪家之好？ 就是那开国元勋伏龙之子，名叫伏丁魁。 哎呀，这就不对了。 怎么不对呀？ 九家小将也曾讲过，乃是养老领贡之子，名叫杨延璋。 皇儿啊，九家的小将军忠有儿心啊，真是善王元美。

之火兵刃红缨枪啊！ 哎，小矮卿，那虎儿使的是大刀啊！ 对。对对，那是万岁昏倒，我这一锤把他的刀给打掉了，他又换了枪了。 我再来问你，那色的相貌如何？ 这过， 拿过， 得了吧你！我是前来招赘的，又不是来进京赶考的，你干什么？问的这么仔细，你干什么呀？你这是？ 臣启万岁，您注定可以言语之物，请万岁深思明鉴，以免执臣大错 啊。书王，状元公所奏甚是有理，请书王审裁。 好，杨延昭，你将从台救驾之事当庭奏来。 容我奏。 虎儿生来清俭合法，向下胡须散于胸上，头戴银盔银矿衫，身穿锁扣连环哪吒。 坠我耳的好， 招坠你耳的好。 现在谁收就招谁为骏马。 林芝，哎呀，如此说来我这个媒人那就好当了，抚养儿家听着。万岁有旨，君旨的真旨包山，现在谁收就招他为婿，我这个媒人那是人善不人人。 宝山现在无声，万大岁。 听众朋友，纪念京剧大师张君秋诞辰85周年演出的京剧《状元梅》到这里就全部欣赏完了。 长安大戏院，长安大戏院，

梁山神天子，王维臣把刀兵火前，怎知道微臣我困沙漠，日无时夜无改，冷冷清清从山外打了桌，臣的命我要上本，我命上本。 刚才是张学金演唱的《苏武牧羊》，最后请听四本《太真外传》里的一段反二黄，李秉叔扮演杨玉环。